是罪孽，是应堕恶道。咁呢两句经文咧，上个礼拜曾经咧都讲过一部分嘅理论，同埋今日咧系仍然咧继续讲，其他咧仲有多少个理论添？呢两句经文，嗱我哋通常讲咧就系所谓因果两个字，就系如是因啊，就系招感呢个如是嘅果。我哋受持读诵《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》嘅人。咁啊，种下如是啊，受持读诵《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》嘅善因咧，就可以转呢个重嘅业报啊，系为呢个轻受，使到我哋嗰啲苦恼嘅众生啊，知道呢个因果系可报位嘅，知得呢个恶业因招恶业之果。令我哋知道呢个恶业咧，绝对咧系唔可以做。我哋做咗恶业之因咧，系一定要招受呢个恶报。嗱，咁啊，幸好呢个人咧，佢有善根啊。咁咧，佢因为有善根之故，咁啊，仗着呢个《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》啊嗰种嘅功德力之故，咁啊，转呢个堕落。嗰種嘅惡報啊，而轉為咧係輕輕俾人哋咧係毀謗下，或者咧係鬧下，或者咧少少地病一兩次，咁就抵消咗啦。佢墮於惡報嗰種嘅重嘅惡報啦。所以在呢個《大智度論》裏邊講，我話先世罪業係應入地獄啊。由于个行呢个波若波罗蜜多故，以呢个波若波罗蜜嗰种嘅功德力啊，在呢个现世之中，只要受呢个少少唔如意嘅报应啊，就系将呢个重嘅恶业呢都抵消咗啦。就譬如一个死囚，即系一个人咧犯咗重罪啊。咁啊，依法律咧，佢应该要判死刑嘅。但系如果有一个有势力嘅人咧，有一个咧系有力量嘅人，有可以讲话嘅能力咧，咁啊替佢辩护一下，就可以转咗咧佢呢个死刑嘅重罪。只要咧坐一年半载嘅监，或者咧系打几藤条啊，咁啊虽然都系痛苦啦。但系几知呢个死刑嗰种嘅痛苦咧，就轻咗好多啦。咁咧就可以转佢呢个重嘅死罪，而变为咧少少坐个一两年监，或者都鞭打几下，咁啊将佢呢个死刑嘅罪咧就抵消咗啦。咁啊，所以呢一段经文啊，就具足有呢个三障消除嘅意思。就是我哋能够持诵持一部《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》嘅人，咁啊个持诵嘅时间长啊，佢个心啊静咯，咁啊自性呢个观照波野现前，能够空咗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嘅四相烦恼啊，咁啊呢个烦恼障就尽。咁我人众生受者四相的烦恼都已经尽了，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已经空了，他就不会做这个罪业啊，所以这个恶的业重的罪报就得以消灭，咁属于这个业障的尽啦。本来他先前做这个罪业，日后一定堕于这个恶道，现在以这个波若力故，咪转这个重报啊，为这个轻受，转这个后世啊，堕于恶道之报，而今生呢少少的轻报，就不会将来再堕于这个恶道，咁啊属于这个业报障也都尽啦，所以受持读诵啊，此一点《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》啊。就可以消除这个烦恼障，消除这个业障啊， 亦都消除日后呢个生死个报障。咁亦都系显示啊，呢个金刚般若波罗经啊嗰种个妙力。嗱，咁啊，此一段经文主要嘅意思咧，就系在于平常，咁啊，有女人佢好中意受持读诵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在我哋中国嚟讲咧，呢一类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众生啊，个学佛者咧系好多，系好多。咁啊，佢唔单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而且专修善法，所以一切功德善事咧，佢都发心啦去做。但系佢所得到嘅啦，从表面睇啊，好似冇乜嘅善报，而且事事都唔如意啊，而且咧佢仲有呢个重嘅罪，咁啊恐防咧日后啊仲会得到呢个恶报。咁啊，佢亦都咧唔知得啊，所谓今生唔得受持读诵呢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道理，以共咧真正修行之果，能将呢个从前所做呢个重嘅罪业啊，转为咧系消灭，日后咧唔会再受呢个恶报。佢唔明白呢个道理啊，咁啊，佢偏偏做金刚经嘅时候，遇到咧少少嘅挫折，或者咧被人嘅毁谤啊，或者少少嘅事业唔得成就啊，佢就好似觉得咧，我成日做金刚经嘛，咁好嘅道理都唔会得到呢一个好报啊，咁啊反而系会招致到所谓咧人家被毁谤，人家地咧系痛骂，或者自己有病痛。或者自己的事业咧系失败，咁因此就退心啦。所以佛咧为着啊度此一类人，所以话你个罪业本来咧应该咧系日后啊堕于呢个地狱饿鬼畜生，但系由于今生你精勤受持读诵呢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故，咁啊以呢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嗰种嘅功德妙力啊，将你啊将来要堕于恶道嗰种重嘅恶道一转，就转为今生啊，只要有人家咧少少咧系毁谤你，或者你有少少嘅病痛啊，咁啊将呢个堕于生死恶道嗰种嘅重报咧，都转咗去啦。咁啊，呢种就说明啊，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所得到嘅好处，咁啊唔单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能够转呢个重报啊，成为呢个轻受。假如我哋持续而不退心，即使有少少嘅挫折不如意事，我哋仍然一心一意啊。受持读诵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从来未有半点嘅退心啊！咁我哋呢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嘅种子在我哋法式田中里边啦，咁啊越种就越深啊，越积就越多啦。咁啊有朝一日啦，我哋今生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嗰种嘅菩提善根种子起善行之时，佢就会开起。这个波若的智慧之花，日后呢就会结成这个波若菩提的佛果了。我说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中国话就叫做无上正等正觉，因为受持读诵此个金刚波若波罗蜜经，能够断尽嗰啲烦恼障。咁啊，烦恼属于黑暗啊，黑暗的烦恼障，因为受持读诵此经而得灭尽，我哋自性呢个波若智慧心光系得以显现。嗱，而受持读诵此经嘅人，因为能尽呢个业障之故啊，嗱有业障呢、这个人就唔得解脱。如果冇咗呢个业障牵缠，呢、这个人得到解脱啦。 所以我哋受持读诵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，能尽我哋啲业障之故啊，就得到呢个解脱得现前。嗱，我哋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，咁啊日后咧系了脱咗呢个生死嘅报障，咁啊生死嘅报障灭除，我哋呢个法身德咧就自然得以显现。咁啊，由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故，既然显现波若德，亦能显现解脱德，亦能显现法身德，亦断尽呢个烦恼障，断尽呢个业障，断尽呢个报障啊！咁啊，到此咧，你想唔成佛都唔得啦。佢话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嗱，咁啊，既然说话当得啦，就话说明我哋现今虽然念经嗰种嘅功德力尚未曾究竟到家，但系由于我哋今生今世读诵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故，从无间断啊！咁啊，日后咧决定系得成佛道，咁就明白叫做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千万唔可以啊！我哋正在发心受持读诵此经嘅时候，因为有一时间少少嘅逆境，现时或者被人哋轻视，或者我哋有少少嘅病痛，咁你咧就话咧受持读诵此经咧，好似冇功德啦。点解我发心诵经读经啊，都变成又多病痛啊，又种种唔如意啊，啊俾人哋咧系诽谤辱骂咧？你需知道啊，如果你唔系受持读诵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力量之故，我哋先世畜生啊，乃至我哋未曾信佛以前，咁啊所做嘅罪业都好多啊，一定要招致日后咧堕于呢个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之苦。但系由于我哋受持读诵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故，咁啊以此呢个般若波罗蜜咁妙力啊，咪消除我哋宿世嗰种嘅罪业，将我哋日后堕于地狱恶鬼畜生嗰种重嘅罪报咧，转变为今生。只要有人家地诽谤自己、骂辱自己啊，或者有少少嘅病痛啊、少少嘅逆境咧，咁我哋将所有日后堕于地狱恶鬼畜生嗰种嘅恶罪报咧，通通都转为轻受咧就算啦。所以凡系读诵受持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，咁啊有两种嘅不可思议啊，亦都可以说有两种咧嘅功德。嗱，咁啊一种咧就叫做重报就轻受，亦都咧能够转啊呢个重罪变成呢个轻报。能够转这个定业，即使我们将来一定在于地狱恶鬼畜生，但是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故，转了这个在于地狱恶鬼畜生这个重报而成为轻受，那么属于这个报呢是不可思议的。第二，我们因缘会遇之时，以今生读诵受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故，咁啊，种下呢个金刚般若嘅菩提善根种子，咁啊，以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嗰种嘅菩提善根种子啊，日后我哋必定得成呢个菩提佛道，就属于呢个果报咧，系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凡系受持读诵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，既能转重报而得到佛果，咁啊越快显示咧此经呢个妙用啊，亦都显示此经呢个功德咧系不可思议。阿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喺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罗油初诸佛， 即刻供養城市，無空過者，此就係神咧自己舉出過去啊，曾經侍佛、供佛、親近佛所得嘅福德啊，嚟到較量呢個慈經嗰種嘅智慧，就係顯示慈經功德嘅妙用咧，係不可思議，係勝於咧。是供养法，以及侍奉法呢，那种的福报是来得大。他说虽菩提，我念就是佛呢，说我自己呢是忆念过去好远好远这个无量的阿僧祇劫啊，那么中国话就叫做无量数。劫这个字呢，就是说明这个时间呢是很长很长，咁就名为佢哋劫。我之一字系佛字称，此一个我字咧，就是、佛啊证到呢个化身真我，咁啊绝对唔系呢个凡夫啊嗰种嘅妄想之我，亦都唔系外道呢个邪知邪见之我，就系、是、佛亲证呢个化身真我，以呢个宿命智慧名嚟到追忆过去嘅。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咁长时间嘅事，佢话于燃灯佛前得值84000000亿咧，系罗油陀诸佛嗱，咁啊燃灯佛就系一尊佛嘅名字啊，就佢出生嘅时候，咁啊佢嘅身咧放大光明，咁啊如同呢个大光灯一样啊。所以就叫做燃灯，咁日后佢修行成佛啦，咁亦系身放大光明啊，咁如同呢个大光灯一样普照，所以佢个名咧成佛之后啊，亦名为叫做燃灯佛。嗱，咁亦即是咧佛啊，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咧，过去所曾值遇嘅。咁咪一尊咧古佛，咁啊佛过去啊曾经咧直遇过好多诸佛，都亲近，都供养，都从事啊，咁啊亲近佛，请佛开示，咁啊所以佛咧修行得以成功啊，亦都唔系一朝一日嘅事啊，乃系经过多生多劫亲近佛、侍奉佛啊。供养佛、亲近佛文化啦，咁啊而得以修学，得以成佛道。现在话释迦供养成是无空过者，嗱咁啊供养，我哋供养佛咧就得嚟衣服啦，以呢个饮食啦、香花啦，或者卧具咧，或者衣药啦，此就属于啊呢个事相嚟嘅供养。成事呢就是因成奉事，例如亲近佛为佛做事，所谓执亦服劳，无空过者就是说明佛依过去燃灯佛前得的84000000亿罗油陀这么多个诸佛，那每一尊佛呢都是以这个衣服饮食和的衣药的供养，每一尊佛坐下亦都任性奉事，执亦服劳，未曾有一尊佛呢是空过的，那么他就无空过者。那么释迦牟尼既然过去直遇84000000亿罗油陀这么多个诸佛，一一都成事供养执亦服劳而无空过者，那么当然他所得的福呢就是不可量，是不可思议。那么他虽然他所得的福是这么大，是不可思议，但是比不上我们受持读诵此经的人所得的功德、所得的智慧是更加不可思议。那么也都是属于较量此经的功德，以这个有为之福嚟到较量啊，所谓呢个金刚波耶波罗蜜嘅智慧，当然金刚波耶波罗蜜嘅智慧啊， 係時勝過呢個有為嘅福報啦。即若福有人，就以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依我所供養啊，係知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所不能及。嗱，咁啊上文咧就係、是、舉出呢個福門，所謂供養咁多諸佛，親近咁多諸佛啊，佢個福咧就當然係好大啦。但係咧，比唔上啊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嘅智慧咧，係來得大。話若果有一個人，佢於後末世啊，嗱點解佢就講呢個後末世咧？佢又唔講話現在世咧，其中咧有四種嘅意思。第一，在呢個後末世啊，即係末法時期嘅眾生，所謂鬥爭堅固啊，佢嘅業障特別重，佢個福報就來得輕啊，佢嘅業障係特別深，佢嘅智慧係來得淺。咁啊，在呢個後末世鬥爭嗰個時候，眾生業重福輕，障心為淺，都尚且啊有人受持讀誦此經而得到呢個甚深嘅智慧啊，又何況唔係在呢個後末世，或者咧生在佛世啊？咁啊，受持讀誦此經嘅人呢，更加咧係大有其人在啦。所以就舉出呢個末世，就係涉盡其他嘅時候，亦都包括佛在世嘅時候。咁啊，佛在世嘅時候，有人受持讀誦此經；在佛滅道嘅時候，末法時期，都係有人受持讀誦此經啊。所以舉呢個末世，就係包括咧佛當時嘅現在世，只就係佛咧說法一種嘅善巧。嗱，咁啊，第二所謂如是嘅時候說呢個如是之法，而有呢個如是之人受持讀誦此經，所以單舉呢個末世而言啊，以就顯示唔可以咧輕視呢個末世嘅眾生。佛在世嘅時候固然好多人咁啊受持讀誦此經啊，在末法嘅時期當然亦都咧好多人，好多人受持讀誦此經。雖然啊末法時期眾生接障重，鬥爭堅固啊，都尚且有人受持讀誦此經啦。咁我哋對於呢個末世嘅眾生就唔可以輕視，就唔可以睇小啊，此就係佛慈悲。所謂攝受眾生平等，唔單話攝持，現在佛世嘅時候，佢一嚟有善根嘅眾生，咁啊亦都攝持啊，在呢個末法嘅時期，所謂眾生嘅業障深重之時啊，咁啊亦能有人受持讀誦此經啦。嗱，第三咧，此經啊最能消除業障。之所以現在單是講呢個末世咧，就係顯示啊，就末法時期所謂嗰啲眾生應該要受持讀誦此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》啦，因為佛在世嘅時候，眾生嘅善根深厚，業障就係輕淺啦，當然佢就能受持讀誦此經啦。但係在呢個末法嘅時期，眾生既然業障是重啊，我哋點樣啊去消除呢個嚴重啊重嘅業障咧？咁啊，也只有受持讀誦此經。所以佛咧就勸呢個末法時期，所謂鬥爭堅固嘅時候嗰類眾生啦，咁啊應該要受持讀誦此經，千萬咧唔可以忘記此經啊！絕對要受持讀誦此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》，也唯有受持讀誦此《金剛波耶波羅蜜經》才可以消除呢個業障，此就是佛救度眾生的慈悲。第四， 始终是三宝的命脈所关，所以举枪或者这个末法来讲呢，亦都包括劝佛在世的时候现时，等于说现在当来一切众生呢，都应该要温扬此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所谓尽未来世，令此金刚般若波罗蜜法门不令断绝，此就是佛呢逐步流通那种的心意。咁有此四种的道理啊，所以始终的经文呢，似乎好似单系讲呢，在呢个后末世，咁能受持读诵此经嘅所得功德啊，依我所供养诸佛功德，百分不及一千万亿份眼算数，佢所不能及。此就系正式咧较量持经嘅功德啊，所得嘅福德智慧系远远超胜过你系供佛嗰种嘅福德。供佛嘅功德已经系唔容易啦，但系若是能受持读诵此经嗰种嘅福德嘅功德啊嘅智慧啊，系远胜于供佛嘅福报功德。所以话佛讲啊，若复有人于呢个后来末法嘅时期，咁啊多循魔王次正啊，咁啊佛法系转扬。如果在呢个时候有人啊，对于此个般若离相无住之法而能受持读诵，佢所得嘅功德呢，如果啊将与我所供养诸佛嗰种个福报作一个较量比较一下，咁就供养诸佛系呢个有漏个福报，属于财供养。受持读诵此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咧，系属于呢个无漏嘅智慧啊，属于呢个法供养。所以我哋将佢较量一下咧，有为供养嘅福，即使系一百份啊，都比唔上持经智慧功德嘅一份。咁啊，即使有人家供养无量无边咁多个诸佛啊，佢所得呢个有为供养之福咧，系千份，或者咧系万份，或者咧系亿份咁多啊，亦都比唔上持经功德之一份啊！那这个算数，譬如咁多咁多嘅有为供养之福，亦都比唔上持经嘅功德之一份，因为供养之法都已经啊好难得啦，但系属于呢个有为嘅事上，系可以思量，可以口算啊。若是我受持读诵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，佢所得嘅功德咧，唔单话能够消尽业障，能够断灭呢个定业，更加能够圆满呢个三德地藏啊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属于呢个无为功德啊，系呢个不可思议嘅智慧。所以持经功德咧，就系胜于供养诸佛嘅功德，即使八千万亿算数，比如咁多嘅福德啊，都及唔上持经啊所得呢个福德嘅智慧咧，来得广大啦。佛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佢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经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对说者或有人民心执狂念，都狐疑不信啊！此一段经文就系一种结时多野波罗蜜嘅妙用，说明啊，如果受持读诵此经嘅功德，要所得嘅果报啊，都系不可思议。要用经中所传嘅理相，呢个无住嘅道理咧，亦亦系不可思议啊！嗰个须菩提，佢若有善男子或者咧善女人，因为凡系发心受持读诵只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嘅人啊，男者我哋应该要尊称佢为善男子，女者 我們就尊稱他為呢，他就善女啊。他在這個後末世的時候啊，咁就有人受持讀或者誦此一部經，他所得的功德之大啊，如果我呢將他百分之一百完全咁說出來啦，咁嗰個人聽聞之後啊，他真的心都會狂怨，他不會相信啊，他說惡而不信，惡就是狐狸啊。咁啊，狐狸係一隻走獸，佢個品性咧係最多疑惑嘅，係最多思疑嘅。咁啊，在北方冬天嘅時候啊，唔單話我哋人間嗰啲水都會結冰啊，連呢個大海茫茫嗰啲海水咧都結成冰噶啦。咁啊，但係當然有啲地方咧，只係結咗呢個表面，但係呢個海如果深啊，嗰啲冷氣咧冷唔到呢個河底，咁啊只係呢個表面咧結咗冰，但係呢個海底咧因為太深啦，嗰啲冷嘅力量咧凍唔到呢個海底咧，咁啊海底仍然係有水，未曾結冰。咁啊既然有水啦，當然啲水就會活動啊，流來流去啦。咁啊嗰只狐狸啊，佢就喺呢個水上面咧結咗冰嘅地方嚟到行走，咁佢行一步。佢都要睇一睇喎，如果行一步之後聽下底下冇水流出嚟啦，冇呢個流水聲啦，佢認為啦好實淨啦，咁佢又前進一步咯。咁如果佢再進一步之時，覺得表面雖然係結咗冰，但係下邊仲有呢個河流水啊，未曾結成冰咧，佢就自心起啦，佢就唔知道嗰啲冰啊究竟咧結得有幾厚。可唔可以承载自己嘅力量咧？咁佢一听见呢个冰底下有呢个流水响啊，佢就马上翻转头。咁啊，于是咧退下又进下，进下又退下，佢总系多疑啊，唔肯决定，所以名为咧叫做狐疑。嗱，狂怨咧就好似一个人咧患到呢个重病啊，所谓失咗呢个人性啊。到处咧，或者咧系癫狂，咁啊，或者咧乱讲说话，咁啊叫做狂乱。此一段经文意思就系话咧，上来我说是男子是女人，于呢个末世时期啊，有人受持读诵此个金刚波耶波罗蜜经，佢所得呢个功德咧，不过系略说而已啊。如果我佛啊，将受持读诵此金刚波耶波罗蜜经嘅人，佢所得嘅功德啊，如果完全系说出来，恐怕令人听到咧系难以深信啦，反而咧系疑惑，而招致谤法之罪，受呢个堕地狱之报。点解呢？因为此经嘅义理。就是长长细细发挥显明你的实相离相啊，无住真心之子，所谓甚深难思啊，就说明呢个经中的道理不可思议。而受持读诵此金刚波耶波罗蜜经的人所得的果报啊，能转定业、转重报为轻受，都是属于呢个无为功德啊。所以持经者呢亦是不可思议啊。那咁若经中的道理，若受持读诵此经人所得的功德，虚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佛啊，如果我将其中所得的功德完全说出来，是难以令人生信啊。所以学佛主要呢要有信心，因为佛境界啊，以及经中里面所谈这个理论的境界高深啊，不是一般普通人的智慧所能够察觉了解。我们唯有是死心塌地，对佛对人格没有怀疑，对佛所说的道理亦都没有半点的怀疑啊。那佛说金刚波耶波罗蜜一法，既能转重报成轻受啊，能够转定业，亦能够得成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 咁如善妙法，我哋点可以唔相信呢？嗱，咁啊由相信就受持读诵，由受持读诵啊，就自然啦会得到所谓《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》所传嘅妙用啦。切勿呢起呢个疑惑之心。嗱，咁啊上来从开张一直至到此处啊，咁啊经里边呢有五次啊系较量所谓持经嘅功德。就超正过啊，用财布施，用呢个生命嚟到布施，所以呢五次较量功德呢，其中就有两次系呢个财物布施，有两次呢就以呢个生命布施啊，都系比唔上呢个持经嘅功德。嗱，咁啊有一次即系上文啊，就系包括。咁啊，供养无量八千万亿诸佛，要成事供养无空过者，佢所得嘅功德咧，咁啊亦都比唔上啊受持读诵此经个功德。啊，咁我哋将呢个经文咧系引证一下。啊，我本经有32份啦，嗱前文第8份，其中个文里边讲佢话须菩提，佢于意云何？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地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系零为多否？佛须菩提，甚多世尊何以故？佛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啊！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咁啊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，佢能够受持乃至4句偈等啊，又为他人说。其福的性比啊，何以故？点解呢？佛话须菩提，佢话一切诸佛同埋诸佛所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都皆从此经出啦。此就第一次说明呢个外财布施啊，同受持读诵此经嘅人两种嚟到较量一下啦。咁啊，受持读诵此经嘅人。就胜于啊满3000大千世界嘅七宝啦，亦都布施嘅功德啦。嗱，咁啊又在第11份文中里面讲，佢话须菩提，不如恒河沙中所有沙数，不如是沙等恒河，就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就令为多否？咁啊，须菩提，甚多世尊，但诸恒河尚多无数啊！佢话何况其沙须菩提，啊我今实言告语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，以七宝满以所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，系以用布施得福多否？须菩提，甚多世尊，佛告须菩提，若果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佢于此经中啊。唔单话全部受持，固然功德不可思议啊！佢话即使乃至佢受持，只系1句偈啫，兼及为他人演说啊！佢话如此福德不胜持福德啊！此就系第二次啦，用呢个外财布施去较量，说明一持经嘅功德啊，系远远超胜啊！用呢个外财嚟到布施嘅功德。又如第13份文里面讲，就话须菩提，系依意云何？佢可以32相见如来否？不也，世尊，系不可以32相得见如来。佢何以故？佢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，系是名32相。佢须菩提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佢以呢个恒河沙等咁多嘅生命啊！唔系财物咯，直情以呢个生命嚟到布施。嗰个若佛有人喺如此经中乃至受持4句偈等为他人说啦，佢个福报啊，就系胜过以恒河沙等咁多嘅生命布施咧，所得嘅福德咧系来得大啊！嗱，咁又在第15份文里边讲过，须菩提，佢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初日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份嘅时候咧，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 在呢個後日份嘅時候，亦以行樂三等身布施。咁啊，如是無論八千萬億劫咁長嘅時間啊，都係每日三時以身布施。咁啊，個所得嘅福報不可謂不大噶啦。但係如果若服有人，咁文子經以信心而不忤逆，咁啊祈福啊就勝過所謂八千萬億劫咁長嘅時間，每日三時以身命布施所得嘅福德。咁更何況啊，你書寫此經，乃至到為人解説此經，你所得嘅功德咧更加難以思議啦。咁啊，有如在上文第十六份文中，説話須菩提，係我以過去無量阿僧祇劫，係於如生佛時，得值八百四千萬億羅由陀諸佛，就悉皆供養成是無空過者啊！佢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，所得功德對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合一，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所不能及。呢都係如是咁多嘅經文，都係說明啊，受持讀誦此經嘅功德啊，遠遠超勝用財物布施。遠遠超勝啊！以呢個生命布施啊，亦都遠遠超勝啊！供養無論八千萬億諸佛咁多個福報，咁啊，善唔受持服眾此經啊，真係功德啊，不可思議。嗱，咁啊，下文咧，咁啊，仍然都有較量，只不過隨舉咧係隨住較量啊，咁就比唔上前文各五番較量啦。比較咧係有次第，我話須菩提，當知是經已啊，不可思議嗰部嘅嘢不可思議，只就係佛大慈大悲，咁啊欲想令眾生咧，咁啊於此波野一法，能夠斷而生信啊，生起一而信心，係信仰是一個金剛波野波羅蜜一法。所以特別咧，係同須菩提講，我話須菩提，你要明白，你要知道啊！我話當知是經中嘅道理所傳都係實相離相啊，以及無住真心嘅妙義。咁啊，呢種道理唔係呢個語言分別之所能及啊，亦都唔係語言分別之所能知。所以話是經咧係不可思議啊！所以若復有人受持讀誦此經，能夠斷除三煩惱，證三菩提，畢竟究竟成就無上佛果菩提。咁啊，説明呢個果報咧，亦都不可思議啊！咁我哋明白咧，此一部經啊，真係無上甚深微妙法啦，功德係難思議啊！咁我哋應該要受持讀誦此經，固然讀誦受持此經係功德不可思議啊，但係文經啊，亦都係不可思議噶。嗱，咁啊，從前咧就有兩隻鸚鵡，咁啊生在呢個長者之家，咁啊一隻咧就叫做律提，一隻咧名為叫做舍律啊。咁啊，鸚鵡就善於解人語嘅喎。咁啊，柯南尊者咧，咁啊，每每啊入城到呢個長者之家説法，就當然係説佢哋嘅小城人啊，就係苦集滅道嘅四諦法啦。咁啊，既然柯南常常到呢個長者家説四諦法，咁啊，呢兩隻善於解人語嘅鸚鵡啊，佢亦都聽得清清楚楚啊。他亦都聽得阿難尊者說呢個四諦法乜嘢嘅道理？嗱，佢就以呢個聞四諦小乘法嗰種嘅善根啊，咁佢死咗之後，呢兩個鸚鵡咧，從今以後啊，捨離呢個畜生身，咁啊，從今以後咧，再唔會咧墮落啊，做呢個鸚鵡，只係屬於文化啊，而得到咧轉呢個畜生之報啊。得翻呢个人生， 咁亦都说明咧，如果真系有人嘅受持读诵此嘅《金刚波若波罗蜜经》啦，即使呢个人嘅罪孽如何之重，佢前生所做或者今生啊上辈世未曾信佛之前，佢所做呢个罪孽咧系如何嘅深重啊，但系都能转报转重报咧，而成为呢个轻报。